先做个祷告。天父，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你有你自己的美意。知道我们虽然是这样子的软弱，这样子的不顺服，可是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你要成就你自己的美意，让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患难里面，在挫折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经历到主你自己的恩典。求主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愿你用你的话语再一次的你来坚固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从你的恩言当中看到主我们恩典的天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前一阵子讲到的时候，我们一起看这个罗德的故事的时候，我讲过亚伯拉罕跟罗德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对照，一个 contrast。 那我们今天我们回到创世纪十二章里面，我们继续来看亚伯兰的这个故事。这个亚伯兰到了他顺服上帝对他的呼召，他到了上帝赐给他的这个应许之地那里。那到底在应许之地里面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怎么样在这个处境当中他的回应是什么？如果我们读今天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发现这个亚伯兰圣经里面称呼他我们是信心之父。我们发现他跟上帝同行的开始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他的信心是挺软弱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太多的这个信心。甚至我们在他看到他在遇见这样子一个考验的时候，他这个他很软弱，他跌倒的，而且是跌得很惨。那我们同时间也看到，虽然他是个小信的人，可是上帝是信实的。那上帝在他身上一定要完成上帝在约里面所应许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看到底这个亚伯兰他面临的考验是什么。他到了这个迦南地，上帝给他应许之地的时候，他遇见的考验是什么？然后他怎么样来回应上帝给他的这个考验？我们第十节，我们看到第十节，当时那地发生饥荒，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寄居，因为那里的饥荒十分严重。所以亚伯兰到了应许之地，他遇见了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个考验是什么？那个应许之地结果发生了严重的这个饥荒。亚伯兰可能以为到了应许之地，这个地应该是流奶与蜜之地，可是他发现到达了那里的时候，在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如此。那个地是贫瘠到一个地步，连他的这个家人他的牲口都不能够办法来支持。所以他现在遇见了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个饥荒不是普通的这个饥荒。这个十一节 结尾的时候说，那地的饥荒是十分严重，所以是个很严重的这样一个饥荒。也许是这个像我们今年暑假刚刚遇见的这个干旱一样，是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很罕见的这样子一个干旱。他遇见了这个饥荒，他面临很大的这个考验。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也许他开始有点迷茫如果是广东人的话，他可能问上帝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上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如果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凡事应该很亨通很顺利，可是圣经里面看往往的不是如此。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王，上帝拣选他，告诉他他要做以色列这个国家当君王。那上帝告诉他，不久他这个再下去的话，考验就来了。那为什么？因为当时国家有一个王，扫罗王，扫罗王并没有要让位的这个意思。所以上帝拣选大卫王的这个大卫出来做王的结果是什么？扫罗开始要追杀他，所以派兵怎么样去抓他，然后大卫就躲来躲去，躲这个扫罗的这个追杀。那我们再往下看，看到福音书里面，耶稣对上帝的旨意是100%的这个顺服。可是我们看到耶稣的侍奉里面，他遇见各样不同的这个考验。 他的敌人一天到晚在旁边在仔细的观察他，希望得到什么把柄来控告他。那甚至这个他的敌人怎么样来 plot 一起来把他给处死，找到这个把柄控告他，然后处死他。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到彼得跟保罗，看到其他的使徒，他们回应上帝给他们的呼召，他们把这个福音要带到地极。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这些使徒们面临各样不同的迫害。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如果你读的话，看到一幅打打杀杀的这个场面，今天是这个人落了监牢，明天是那个使徒又被鞭打了等等，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我们对回应上帝的这个呼召，我们要与上帝同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会遇见各样不同的这个考验。那耶稣基督给我们有一个宝贵的应许，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当我们愿意来跟随耶稣做门徒，当我们立志要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会遇见不同的这个考验。那当我们在遇见考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遇见考验的时候，我们开始迷茫，我们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我们搞错了，我们开始在问自己，为什么我按照神的吩咐去行，所以我现在遇见了这样子的这种患难或者这种考验。那亚伯兰他遇见了考验，他遇见了饥荒，那他的反应是什么？第十节到十三节，当时那地发生饥荒，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寄居，因为那里的饥荒十分严重。快要到达埃及的时候，亚伯兰对他的妻子撒来说，看哪，我知道你是个美貌的女人，埃及人见到你的时候必会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会杀我，却叫你活着，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妹，使我因你的缘故可以平安无事，我的性命也可以因你的缘故得以保全。这个亚伯兰怎么样回应上帝给他这个考验呢？其实他的回应跟你跟我很多时候所做的决定是一样的，他用他自己的小聪明，他想办法来自己怎么样解决自己的这个问题。他对饥荒的反应是什么？就下到埃及去。那他没有在迦南地那里等上帝怎么样用这个特殊的方法来供应他的这个需要，那他立刻反应的是，就是我要到埃及去。这个如果你读旧约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埃及这个字是不是很好的一个字，一想到埃及，旧约圣经你一读到埃及的时候，你就想到这是捆绑的这个地方，不会给你一个很温暖的这种感觉。以色列人到了旷野里面刚刚脱离这个法老王的这个统治，得到自由，进到旷野里面，结果遇见考验的时候，他们对上帝开始抱怨，他们跟摩西抱怨，他说巴不得我们还在埃及，对不对？上帝给他们你没有的吃，那现在给你玛拿吃，到最后他们说这个埃及的东西远远的比这个玛拿好，有各种不同的韭菜啊，有黄瓜，还有肉吃啊，还有鱼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我们再往下看以色列历史里面，当以色列面临敌人攻击的时候，他们反应是什么？很多说不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们去埃及找救兵。所以埃及的话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 connotation， 埃及就代表人的这个帮助，人的这个力量，而不是依靠上帝。那亚伯兰要下到埃及去，可是到了埃及他快要到的时候，他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他担心一件事情，他担心的是他这个上帝给他预备的这个老婆很漂亮，他担心是埃及人会抢他的这个老婆，然后把他给杀掉。所以十一节到十二节，他快要到达埃及的时候，亚伯兰对他的妻子撒来说，看来我知道你是个美貌的妇人，埃及人看到你的时候必会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会杀我，却叫你活着。所以埃及人可能当时是法律制度不是很好，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民权啊，没有这个宪法等等，所以他们会抢别人的老婆的，然后把那个人给杀掉。这个所以亚伯兰他现在为他的生命而担忧，这时候他可能把上帝的应许给忘掉了， 上帝不是明明应许他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你的使你的名为大，使你比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而得福。这时候他可能忘记了上帝的应许，或者他这个他怀疑上帝的应许。不过这个也不能怪亚伯兰，他刚刚听到上帝的这个声音不久。那我们要知道亚伯兰他有没有办法天天读经啊？没有。 OK， 这个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摩西，这个是几百年前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人物。所以我今天我们有整本圣经的这个启示。 OK， 我说啊，亚伯兰你怎么这样子一整考验的时候就跌倒了等等。其实我们的 advantage 是我们有整本圣经，亚伯兰就是什么，亚伯兰就有几句话而已，对不对？就上帝向他显现跟他讲的那几句话而已。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他没有录音机，没有把它录下来。所以亚伯兰现在遇见了这个考验，他怕他这个妻，因为妻子的缘故的话他生命会有危险。那亚伯兰用人的方法，他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他就编了一个谎话，编了一个谎话。他跟他太太讲，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妹，是我因你的缘故可以平安无事，我的性命也可以因你的缘故得以保全。那我们如果仔细读创世纪的话，你要知道亚伯兰这个谎话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的谎话。为什么？因为再往下读，你读到创世纪二十章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亚伯兰他的太太是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撒来后来做了他的这个妻子。所以亚伯兰他讲的这个谎话，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良心，他讲的话没有错， OK， 他的这个的确是他的这个妹妹。那另外一方面呢，对埃及人来讲的话，哦，她是你的妹妹，不是你的太太，可以，我们可以去啊，可以去要讨好你。这个，那为什么亚伯兰会想出来编出这样子的个谎话呢？我要这个，他可能会想，如果埃及人看到这个撒莱是个美貌的妇人，想要娶她的话，那他们要跟谁去谈呢？那当然跟这个撒莱的哥哥谈了、啊，那是跟亚伯拉罕的。那如果别人跟他谈的话，他马上可以36计走为上计，就可以想办法给溜了，是不是？好，这个是他打的这个如意的算盘。那可是上帝有上帝的幽默感。这个亚伯兰遇见了这个困难的时候，他想办法用他自己的小智慧来面对上帝给他带来的这个考验。那今天我们也会堕入同样的这个试探里面。有时候我们会担心，如果我在上班的地方我讲实话的话，可能老板不高兴啊、哦，他可能给我裁掉。如果我据实的跟我在做实验，把老板讲我这个实验结果出来不是我们想象要的那个结果，可能教授可能不高兴。我们可能在开会的时候，如果把这个具体事工上面遇见的困难据实的讲出来，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想面对我们所遇见的 challenge， 我们宁可否定有问题的存在，或者说我们去讨论一些其他的这些事情。对，今天我们所面临考验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人的方法，我们避开这些问题。那亚伯兰又用他自己的智慧来解决他的这个问题，那他成功了没有？在有一段时间里面他成功了，麻烦就麻烦在这里，在有一段时间里面他成功。为什么？你看14节到16节，果然他讲的话应验了。果然埃及亚伯兰进入埃及的时候，埃及人就住在注视的那个女人，因为她十分美丽。法老的一些大臣看见了撒来，就在法老面前称赞她，于是那女人被带进法老的宫里。亚伯兰因这个女人的缘故就被优待，得了许多牛羊公驴母驴仆婢和骆驼。亚伯兰用他的智慧小聪明，他要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他成功了没有呢？他发了 了财啊，这个不叫成功啊。可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情况呢，不是他所预料的。他可能本来想，如果有人对莎拉要动主意的话，第一个先跟他这个老哥来好好的谈一谈，对不对？那他就可以趁机溜掉。那结果看中了莎拉的是谁啊？是这个国家的王。OK， 这个法老就是埃及的这个王。那我们知道古代的君王啊，君王是不需要跟任何人negotiate谈判的，是这样的。那时候没有这个宪法的保障，没有人权啊，没有这个什么独立宣言之类的东西。法老王这个王看到了这个女人的话，就把她接进宫里面去了，根本不用商量了。所以我们看到十五节，法老的一些大臣看见了莎来，就在法老面前称赞她，于是那个女人就被带到法老的这个宫里面去。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十六节，亚伯兰因这个女人的缘故就被优待，得了许多的牛羊、公驴、母驴、仆婢和骆驼。亚伯兰发了财了，亚伯兰现在家里白花花的银子多得不知道摆到哪里去哈，除了银子还有绸缎，还有仆婢，还有仆人等等，还有豪宅，还有这些东西。亚伯兰跟世界妥协，结果现在问题来了，把他卡在这个，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困境里面。亚伯兰落在一个很尴尬的困境里面。那在这段圣经里面，其实原来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幽默，结果这个翻译的时候没有办法翻译。这十三节里面，亚伯兰说：“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妹，使我因你的缘故可以平安无事。”好，这个“平安无事”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 “to be well”， 我就可以亨通，我就可以顺利顺畅，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同一个字呢，在十六节出现。十六节这个新译本这样子翻译说：“亚伯兰因这个女人的缘故就被优待。”所以前面的那个平安无事，跟十三节的平安无事，跟十六节的就被优待是同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同一个字，就是 to be well。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亚伯兰像因为他的妻子的缘故就 to be well， 那结果呢？结果他是 very well， 哎，所以他的这个他住的这个帐篷里面现在充满了什么？牛羊、公驴、母驴、仆婢和骆驼。可是他的太太现在在法老王的宫里面。那我们现在不是活在这个畜牧的这个时代，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亚伯兰这有牛羊、公驴、母驴、仆婢和骆驼，你要想的是什么？你要想的是他在这个他在 Hawks Landing 有一个很大的房子 ，three car garage 里面停了一个 Lexus、一个 Audi 和一个 Benz， 家里面好几个费用围绕他，这个给他清洁，那个给他烧饭等等。所以当然他喝的红酒肯定是30块钱一瓶的，不是5-6块钱一瓶的。所以他在那边 having a good time， having a good life， 这样的。那可是现在莎拉在宫里面，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上帝的幽默感，上帝的幽默感。我们人的幽默感哪里来的？上帝有幽默感，我们的幽默感是因为上帝按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今天人之所以会有幽默感，是因为上帝有幽默感。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种地方我们会笑起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笑吗？因为我们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们也曾经用小聪明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结果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尴尬的困境里面，让我们从这里面能够学到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神的应许是什么？万事互相效力，爱死人得益处，是不是啊？那今天这个法老王现在亚伯兰的这个尴尬的处境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万事互相效力。其实我讲过这段圣经，罗马书那里讲的是神在掌管万事，神在掌管万事。 所以既然亚伯兰要用人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结果上帝就用法老王来看着送撒来，然后搞得他现在落到这样一个光景。那今天撒来在法老王的宫里面，现在问题来了，上帝的应许怎么办？因为上帝应许亚伯兰要成为大国，成为大国，而且这个应许要透过他跟撒来生的这个孩子来成就的。那可是现在撒来在法老王的这个宫里面，那上帝要保护亚伯兰，因为上帝的应许一定要实现。那上帝解决的问题的方法是什么？上帝怎么样把亚伯兰从他的这个尴尬的这个困境里面给拯救出来？十七节，耶和华因为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的缘故，就严重的灾祸打击法老和他的全家。上帝用灾祸来教导这个法老，知道他做错了事情。那今天可能上帝不是用灾祸，今天我们可以遇见不同的问题，也许生病啊，也许被 lay off 啊，也许被老板抓去训了一顿啊，或者被指导教授斥责了等等，或者其他的这个环境来提醒我们，我们做错了。那十八节，于是法老把亚伯兰招了来，对他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你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妹，以致我娶了她做妻子呢？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带她走吧。”好，我吩咐臣仆，他们就把亚伯兰和他的妻子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送走了。那亚伯兰他的人的方法的结果，他把上帝的应许现在是 at risk， 有危险。那上帝出来保护亚伯兰。那除了保护亚伯兰以外，上帝也用法老王给亚伯兰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ethics class， OK， 给他训了一顿，然后我们中国人讲刮了一顿胡子。所以上帝很有意思的，透过外邦人的这个君王啊，来教训亚伯兰。你为什么跟我讲好话？你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妹，以致我娶了她的妻子？等等。上帝透过法老王来教导亚伯拉罕，他的这个讲法话是错的。那所以这个那亚伯兰，上帝用外邦人的君王来教亚伯兰这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同时间，上帝也用这个事件来教导亚伯兰，教导亚伯兰怎么样来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的这个应许。所以当我们再往下读到下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后来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牛羊骆驼太多了，所以他跟这个罗德两个人开始分地。在分地的时候，为什么亚伯兰让罗德先挑啊？为什么？因为亚伯兰刚刚经历过这个世界，亚伯兰知道上帝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供应他的需要，来保护他。所以亚伯兰学到很重要的功课。所以这个事情虽然他是这个搞砸了，可是这个对他来讲，整个人的这个信心的长进上来讲，对他是很有大的帮助的。这是他学的第一个功课，知道这是我们圣经里面记载的他学的第一个功课。所以这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亚伯兰经历到上帝的这个保护，所以这个上帝给他的这个应许给你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现在这个东西不只是上帝的一个空洞的一个应许而已，他现在经历到了这个事情，他经历到了这个事情。那这个，所以这个功课对他来讲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同样的，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到不同的考验。那这个考，在我们经历到这种考验的时候，我们反应是什么？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什么？我想最起码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可以学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我们不要怕失败，我们不要怕失败。上帝很多时候是用我们的失败来暴露出来我们里面的各种不同的软弱。上帝在我们的失败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软弱无知的，我们是 powerless 的。今天我们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 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我们要与神同行，这个是很多很多的考验，我们里边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今天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话，要神在我们里面 sustain us， 给我们这个力量，透过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给我们这样子的力量。很多时候是我们高估了我们自己。那如果我们有一起来学教义的话，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叫全人堕落 （total depravity）。全人堕落，就是我们里面我们的每一个 aspect， 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我们做事情的目的等等，全部都受到罪的污染。如果你接纳这个教义 total depravity 的话，那你对你自己在患难里面遇见了考验的时候，你这样做出的这个反应的话，你不会太 surprised。上帝知道我们是全人堕落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那上帝就用不同的这个考验、失败等等，让我们看到我们。那另外一方面来讲，上帝也看到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能够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在灵里之所以会有长进的话，这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所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不需要怕失败，失败让我们看暴露出来我们里面的这个软弱，我们里面的问题。同时间在失败里面，让我们经历到上帝的这个大能，看看上帝怎么样来把我们从我们的困境里面给拯救出来。那今天我们在面临考验的时候，不论这个考验是在家里面，在侍奉里面、教会里面、在工作岗位上面，我们遇见考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逃避这个考验。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遇见 challenge 的时候，事工里面遇见考验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避免，我们要逃避。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问题，我们不想知道太多，因为知道太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里面可能有这个责任，需要一起来面对这个教会的问题，怎么样解决教会的问题。所以当我们逃避考验，那我们怕这个失败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经历到神的大能的这个机会。我们失去了经历到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透过我们能够去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从亚伯兰身上看到，其实上帝是 engineer 这个亚伯兰的失败。亚伯兰打了如意算盘，如果有人要娶撒来的话，肯定要找我这个哥哥先谈。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正好跟他谈的这个人是法老王，法老王不跟任何人谈呢，法老王就把你那个女人抢回来，做到我放在我宫里面就完了。结果看在他太太的面子上面，赐给他很多这个牛羊仆婢等等啊，所以他就发了这个财。所以我们在考验里面，我们上帝让我们经历到这些事情，因为这是考验，是上帝做成的 engineer 的，这个叫做万事互相效力，这个叫做神掌管万事。那第二方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们看到上帝是透过考验来帮助我们灵里面的长进，让我们在信心的这个道路上长进。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很多时候发现上帝要我们承担的事工是远远超过我所能够承担的。上帝要我走的路是我自己靠着自己力量没有办法来走的。上帝呼召我，很多年前呼召我传道，不知道我传道，那我就去读神学了。那感谢神的恩典，神让我去读神学，也这个学校里学的也还好，毕业的时候 GPA 很高的那样。然后我去教会里面侍奉，那一侍奉的结果，我就发现另外一个问题，神学院从来没有跟我讨论过的，就是神学的知识很容易学，生命的长进却不是那么容易。那我就 就发现我在教会里面有牧师的职分，可是我没有，我们需要这个职分所要做的工作背后的这种属灵的生命，这个我就没有。那这个很痛苦。那谁愿意为一群人灵里的事情来负责？谁愿意为这些人灵里面的事情来着急？谁愿意？那上帝要慢慢的让我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在很多的挣扎里面，来一步一步学习这个功课。我记得有一次我面临很大的考验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个亚伯兰是救到埃及去，那彼得呢？彼得后来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就去打鱼去了。啊，那我也想，我也要去打鱼去了。我就把我以前的 resume 拿出来，然后电脑上修改修改，然后我就开始准备要去联系我以前上班的工程师的那些朋友，看看他们的公司有没有 opening 等等这些东西。哇，这样一来，上帝搞得我晚上睡不着觉，七上八下。我的 resume 后来已经 email 给以前的这个一起上班的这些同工，可是我告诉他们，你暂时不要递出去，你暂时不要递出去，因为我上帝搞了我几天晚上睡不着觉，所以我跟他们讲 forget it， 不要递上去了，不要递上去了，哎，我是不行，可是上帝也很清楚的让我明白，他呼召我传道，上帝的这个呼召跟这个旨意是永不更改的。现在是什么？过了河的竹子继续走下去。那上帝在各种不同的这个环境之下，慢慢的来让我看到我里面的不行，然后慢慢让我看到我需要学习在神的面前来仰望他。被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这个保罗这样讲，保罗说，我们纵然不信，他仍然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那这里他讲的这个不信，不是说不信耶稣的那个不信，这里这个保罗说，我们纵然是信的，就是说我们纵然是 unfaithful， 纵然是我们对上帝不忠心的，纵然是我们在遇见考验的时候我们要当逃兵的，纵然是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下到埃及去或者去打鱼去的，可是上帝还是信实的。那为什么上帝还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够否定自己，上帝不能够不信实，因为这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是他的属性里面的这个一部分，他是信实的。那今天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上帝的应许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今天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接触基督里的人，有同样的这个应许，上帝要来重新塑造我们，上帝要让我们在患难里面，在考验里面塑造我们，让我们效法他的这个儿子耶稣基督。啊，上帝已经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让他的儿子的名得到荣耀，这个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课。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遇见挫折，遇见困难，遇见失败，遇见考验，如果我们退一步的能够看到底上帝在这个事情上，在我身上做的工作是什么，那我们就能够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考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因为你是在我们身上，你有你自己美好的这个心意，直到天父在我们身上要透过各种不同的考验，啊，挫折、困难、失败，在我们身上来完成天父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心意，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的这个儿子。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遇见考验、我们迷茫的时候，你再一次的透过这个亚伯兰失败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你是信实的主，你对你所做出来的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应许，你是信实的，你必定要成就在你这些卑微的这个器皿身上，在你这一群儿女的身上。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